那么胃是主降的，所以说你像胃下垂，有的人说我得了胃下垂，徐老师你怎么还说我胃不降啊？这个大家伙把它闹清楚啊，胃主降是胃在蠕动，通过下降的胃气把胃里的食物排到十二指肠，排到小肠去。反过来呢，你得胃下垂了，不是你那个胃呀排空能力太强，而是你那个胃呀排空能力太弱了，所以说你那个胃软塌塌的，是不是啊？跟一个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一样，干不了活了。所以胃下垂不是胃气下降，而是胃气瘫软，胃内的食物排空不了，吃点什么都堵到胃里下不来，而恰恰是因为什么？哎，就是你那个胃肠平滑肌，就是这个肌肉的无力。所以我们虽然今天讲脾胃病，大家千万不要一根筋，一定要知道五脏之间的辩证施治的机理。所以胃下垂的朋友记着啊，收音机前胃下垂的朋友，哎，你那个胃瘫软无力怎么办呢？哎，中医说吃补中益气丸，哎，把气补足了，你那个胃才能哎使上劲儿，才不是那么瘫软，才能蠕动有力，把它排空，是吧？那我们中医运用什么方法呀？哎，除了补中益气丸，我们中医保健用什么办法呀？啊，叫肝主人一身之肌肉调打。人那个肌肉的力量就是筋，是吧？有力量的肉就叫肌，那个肌放松了，软塌塌的就是块肉。哎，所以我们要补养肝血，哎，补养肝血，哎，这是调养肝脾的，胃气不降，胃没有力量。说我不是胃气不降，我没有胃下垂，我是胃疼啊！哎呀，我那个胃疼的呀，一宿一宿的拧劲儿疼，把我都疼醒了。我说你那是胃痉挛。结果这个老外怎么说？啊，我不是胃痉挛啊，我是萎缩性胃炎肠化生。我告诉他，我说胃癌到了晚期才疼，所以说你那个萎缩性胃炎不是黏膜疼，是肌肉挛缩。我说你要贴上磁石啊，用磁疗灸疗贴，哎，一个是药物温经散寒，一个是磁疗消肿定痛，贴中脘穴啊。我刚说贴个中脘穴，哎呀，我那个右侧肋巴条底下也疼，我去检查了，大夫说没有病。我说没有病他怎么疼？我告诉他，我说那是胆气郁结的疼痛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家伙把它闹明白啊。中脘穴、章门穴、期门穴加上手腕的内关，如果啊你有专业的人士，是吧，有专业的医生啊，在后背的脾腧和胃腧上也贴上一对灸疗贴，这样才可以调肝气犯胃的胃痉挛的疼痛。什么叫痉挛？老百姓话，痉挛抽筋儿嘛，是吧？你包括心绞痛，不是拿刀绞，就是心肌血管痉挛抽筋儿了，所以心绞痛五分钟。说你那心脏抽筋儿抽过一个小时，麻烦心梗了。这都是肝气不调达所致。那怎么办呢？疏肝解郁，吃姜黄。姜黄啊是温经通络的，而且姜黄温性，在温的同时它可以梳理肝气。组方当中用了青皮、丹参还有决明子啊，疏肝解郁。就是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， 不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，那样的锁头就没什么意义了。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万能的钥匙，是吧？所以怎么办呢？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啊，开一把锁。所以不同的病症要有不同的辨证。什么叫辨？就是区分。哎，区分。什么叫区分？外行看热闹。我们作为内行人要念着口诀看里边的门道。哎，这是给大家讲了胃气不降，肝气犯胃，疏肝解郁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是情志失调来的萎缩性胃炎，还是吃饱了撑的那个浅表性胃炎，或者是过度焦虑的那个胃溃疡，在你调理脾胃的时候不要忘了把肝气的淤结给它打开。哎，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下来呀，我要给大家要说说这个脾，是吧？胃大家都很了解啊，脾脏呢？啊，脾脏是干什么的？我们说叫脾主运化。一说这个运化，运和化可是两个字儿啊，两个字儿。中国人呢说话言简意赅，一字一词，甚至一字一义。运，什么叫运？是吧？运输公司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运输的这个轮船，还有这个运输的汽车，哎，运就是运动啊。脾主运化，首先它得让这什么呢？运起来。哎，运起来。那么什么是化呀？什么是化呀？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呀，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就叫化。哎，中国老百姓有俗话，是吧？说只开花不结果，叫华而不实。说这一树开了都是谎花子，花一落一果没结成，麻烦了，是吧？这是谎花，这叫不运。哎，不运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光开花不行，你得结出果来才叫化啊，这个才叫化。所以化是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。说的再俗一点，就是你吃大米白饭能长人肉的过程，把你吃的粮食化成了你的筋骨皮肉血脉，这是脾的作用。哎，所以我们成语当中还有一句话叫食谷不化，吃苞米粒拉苞米茬，是不是？吃什么拉什么。开始有人不懂，这大夫骂人吗？我说非也，这就是中医的哲学。你看老早中医就预言了结肠炎吃啥拉啥的，你就得去吃大便。好多人不服气，说大便能治病吗？你看那人中黄啊，对不对？中医中药啊，用甘草搁那个粪便当中发酵，人中黄啊。啊，那现代医学呢？简单了，我们让大家吃的双歧活菌，你当这东西哪儿来的呀？哎，就是从粪便当中提纯菌株进行合理发酵。别把它说得多么高大上，告诉大家，你就是王公贵胄，你但凡是人，我管你什么电影明星，普通百姓，是吧？你什么亿万富翁，你还是什么富家小姐，你谁都离不开吃饭睡觉走路上厕所的活人的本事，你对不对？所以大俗则大雅也。那么脾不运化，脾不健运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健脾还要补肾。就像那个结肠炎，跑肚拉稀叫结肠炎，到了五更泻就肾虚了，大便把不住门，早上起来